不要在路上徘徊，因为敌人正在厮杀，四处令人恐怖。我的女儿仁美，你该穿上麻衣，辗转于灰尘，悲哀伤心痛哭，如丧独子，因为劫夺者要突然来袭击我们。我立了你做我人民的考察员，原是为叫你认识并考察他们的行径。他们竟是极顽固的叛徒，往来散播流言，却是坏透了的破铜烂铁。风向猛吹，虽有烈火，但铅仍不融化。练功突然断炼，渣子总炼不掉。人都称他们为抛弃的银渣，因为上主已将他们抛弃。